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是是是，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先主刘备在帐中传令，派关兴、张苞领兵迎敌。刚把人马派走，有人来禀报，说老将军黄忠带着十几个人投东吴去了。嗯，刘备一愣啊，不能啊。黄汉升绝不能够背我呀，他怎么能够背叛我呢？那是我的五虎大将啊。哦，转念一想，刘备明白了，是我在帐前说话不慎，老将军不爱听了。刘备不是说了一句，现在我手下的一些老将都老迈无能了吗？准是为了这句话，黄忠一挂火到阵前杀敌去了。快传令关兴、张苞，对老将军要严加保护。黄忠真的去杀敌去了，一点都没错啊。刘备是顺口说了那么句话，老黄忠不爱听了，领着十几个人抄小路就下来了。这老头心想，我不能跟关兴、张苞两个孩子争功夺令，这要换了别人呢，我就从主上手中把这令箭抢过来了。因为您说过，发东吴我是正义先锋官，现在你派别人行吗？不过派的是关兴、张苞两个孩子为父报仇心切，我这个做伯父的，我呀得对得起这俩孩子。反正我也不跟你们争功，我呀去给你们开路。这不管是活的死的，我黄忠都对得起。这老头真不错呀，是个忠义双全的人物。所以他带着十几个人抄着小路赶着关兴、张苞前面去了。来到前营是求见吴班呢。吴班一听谁来了，老将军黄忠，哎呦，赶快出辕门迎接，那还了得，人家老将黄忠是西蜀的五虎上将，同时呢还是这次皇帝刘备御驾亲征的马前正印先锋官。吴班哪敢怠慢呢，来到辕门外一见面，深识一礼呀、啊、恕末将甲胄在身不能全礼，意思就是说我见着您应该给您磕头，您得原谅我，这甲胄在身行大礼他不方便。黄忠翻身下马，用手搀扶吴将军，免礼平身。吴班一想，这老头气昂昂的干什么来了，请吧，请到中军帐，先待茶后备酒。饮酒当中，吴班试着步的问问老将军，您这个怎么这么得闲呢？嗨， 吴班一想，这话问的没头没尾，什么叫这德贤呢？这不是来串门来了，这是两军打仗。可是我听说了，万岁派关兴、张苞阵前拒敌，没派这老头啊，说明这是对老将军的爱护。这老爷子怎么气哼哼的来了呢？这个您是到这会儿来查看查看的？人家也有这职权呢，人家是马前正印先锋啊，看看你这前营安排的怎么样。这本来也在理呀、啊、黄忠摆了摆手，都不是，我是来呀、啊、阵前杀敌，我要把孙权派来的这支人马杀败。哦，他那个不是那什么吗？吴班想问又不得敢问，说不是派的是关兴、张苞吗？您怎么来了？老黄忠明白了，主上派的是关张两员小将来拒敌啊！对对对，我呀这回要抢抢功。哎，吴班将军，实话告诉你得了，是有这么回事，你不必担心，我就把这帮武将斩尽杀绝，然后所有的功劳都算是关张两位小将。哦，您这是尽义务。哎呀，吴班咧了嘴了，这就全明白了。老头啊，一根筷子吃藕挑眼了。皇帝这话说的有点失口，说他年纪大了，他不带听。吴班心说，老爷子您这年纪是不小了，胡子头发眉毛都白了，您呛这火干什么呀？老将军，这么着得了，您的来意我明白了，您就在营中啊这儿休息两日。老黄忠听到这盒用手一捻，银然，怎么个意思？你说我打不退孙桓吗？哎，不是，吴班赶忙摆手，心说我哪敢那么说呀，皇帝说了那么句话您都不高兴了，我还敢说您岁数大？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呀，杀鸡焉用宰牛刀，有我们这帮年轻人呢，还用得着您吗？吴班一想，这话也不好，怎么在老头跟前不能提这年轻？大概他又有点不太爱听，赶快用话往外岔呀！其实您要打呢，那他们不禁打呀。您跟随主上，游打荆襄，杀进西川，一路上是斩将夺关呢、啊。谁不知道您呢？眼前这哨人马还用得着您去打？您就在这会儿啊，待着，喝酒休息，我去跟他们较量。不。吴班将军，你别看我年纪大了，实际我还小呢，我才75岁，好嘛，吴班一听比我大一半，还拐弯呢，还小呢，您跟谁比呀、啊？彭祖寿活888，您跟他要比起来倒是差点。他这个，你不要多说了，我虽然年过古稀，但是我现在每天要吃10斤肉一斗米。是啊，吴班点头，您这饭量我们是服了，您别看我们都是年轻的人，仨也吃不过您。哎，吃了饭才能有力气呀、啊、现在我就可以力举千斤，叫你看看，也没有那千斤重的东西您举。这么着，明天呢我去跟他见一仗，您给我观阵。不必，明日一早我就要出征。吴白一看，别劝了，再劝话多有失，麻烦了不定哪句惹得老头不痛快，一瞪眼，咱俩先较量较量，我完了，我这不是闲的吗？这不是。吴白一想，那好，明天我给您点齐3000人马，用不着，我就带着这10几个军校。哎呀，吴班一咧嘴，老爷子那不行，怎么您得替咱西蜀想想， 主上领70万人马来发吴，您就带着10个人出去，那么阵前一战他也不好看呢。要不我就单人独骑。吴白一琢磨，我别抬杠了，干脆您随便得了啊。这人一到岁数啊，就是老小孩了，您就得顺着他。你要一呛着他呀，不按他说的那个做呀，他就会觉得你不尊重他。其实这尊重和关心您的安危是两回事啊。吴白一想，我要再多说老头就急了，干脆我呀忍着吧，您爱怎么打怎么打。正这说着呢，探报来报，吴军讨战，嘿嘿，来了。好，吴班将军在。吴班赶忙站起来，是插手后令，不知老将军哪旁使用。黄忠说了句话，吴班差点乐了，怎么没事啊？吴班一听人家那儿讨战，这儿没事，那您叫我干嘛呀？我让你继续添酒布菜，我也要学一学关军侯当年温酒斩华雄，可惜的是江东没有华雄那样的上将，我斩着都不过瘾。你把酒给我倒上，待我杀了吴将之后回来再饮这杯酒也不迟。哦，吴班才明白，那我遵命，您就去打您的，我这儿继续上菜。嗯，点炮出营。随着一声炮响，领人马杀出来，两阵队员。江东有一将跃马扬刀在阵前，正在耍威风呢。谁呀？孙桓手下的偏将史记。这人30来岁的年纪，说他两倍履历过人呐，有万夫不挡之勇。这人今儿个来到这儿，就想立功来了，想把西蜀人马杀败，让孙桓将军好在主公孙权面前给他请请功。这是一个没长犄角的小牛犊子。今儿个正在这份乐舞扬威的，忽然听对面营中炮响，队伍裂开，一催马过来一老头。史记乐了，哎呀呀，他是连连的摇头啊。老将军黄忠带住战马问他，哎，你为何摇头晃脑啊？哎呀，我替刘备在叹息呀。刘备这次气势汹汹，领数十万人马来伐我江东，我不以为他手下有什么样的精兵勇将，感情都是一些老弱残兵。就是你啊，你还到阵前来打仗。哎，我说，黄忠一听，怎么了？你那拐棍哪儿去了？那刀你拿得动吗？赶快回去换你们那个上将来两军阵前受手。嘿嘿，老黄忠一听这气，好啊，这个说我年纪大了，那个说我老迈无能了，我家主上刘备说我还可以，因为他是我的皇帝，我保的就是他，你算干什么的呀，娃娃呀？你敢说老夫年迈了，怎么着，问我的手杖哪儿去了？我要主手杖还得40年以后，你就撒马过来吧。史记觉得呀，自己呀跟这老头打都丢人。我来问你，你姓子名谁呀？嘿嘿，娃娃，问我的名姓啊，你可在马上坐稳当喽，别回头我一报名把孩子你吓着。我乃黄忠黄汉升。啊，史记机灵打了个冷战，这是西蜀五虎大将啊。哎呦，别看这老头上几岁年纪，那刀疾马快，剑法如神， 我可早就听说过呀，怎么我碰上他了？ 活该我实际露脸，今天我能在两军阵上擒住黄忠，嘿，我在江东啊，那可就算出了名了。好好好，我跟这老头打得格外加点小心，你就撒马过来吧。说着他一踹崩登城，举刀就劈。按史记的想法，能在黄忠的跟前走上一二十个回合呀，一二十个回合，连俩回合都没走上来呀。老黄忠在鞍桥上一声怒吼，扑哧的一声把史记给斩了。哎呦，吴军当即大败，黄忠提着史记的人头回到了大帐，啪着手机往这一扔，告诉吴班把功劳记下来。吴班赶快答应，老爷子您先把这杯酒喝了，确实这酒还没凉呢，今天您是两军阵前温酒斩史记。说的黄忠也笑了，我那是跟你说笑话呢，吴班记功劳吧，当然得记黄忠。老将黄忠一看，你记错了，怎么了？不能写我的名字，得记关兴、张苞。哦，合着老将军您这是？我是在给两员小将在这儿开路呢。嘿嘿，吴班双挑大指啊，您真不愧是我西蜀五虎上将军，给记功吧。这时候关兴、张苞赶来了，关兴、张苞在半道上接到了刘备的旨意了，说老将军黄忠赌着气到阵前去了，你们要特别注意老将军的身体和安全，别让老头累着。关兴、张苞啊，十万火急的往前赶呐，赶到前营这儿，咱们一听怎么着，老黄忠已经跟吴军开仗了，而且阵前两回合刀斩了史记。呵，关兴、张苞过来给老黄忠贺功。老将黄忠捻着胡须看了看两员小将，哈哈，二位将军不必客套，老夫我这是为你们在开路呢，我能随同两位小将军来到江中给二军侯以及三将军报仇雪恨，此乃老夫分内之事，我应该做的。哎呀，关兴、张苞感激不尽呐、啊！老将军您歇一歇吧，明天看我弟兄去战孙桓，不必。老头一摆手，用不着，我要把孙桓以及他手下的这几员将斩尽杀绝。呵，这老头啊，劝是劝不住啊，第二天一早又出战了，简短截说吧，这老头是连见三阵，连胜三阵，把孙桓杀得大败，一下败进了夷陵城。吴班派人马夸嚓一下把夷陵四面包围，围了个风雨不透。孙桓傻了，赶快上表啊，上表给他叔叔孙权，干嘛呀？求救兵。孙权一看表彰，大吃一惊啊，让人给杀得这么惨呐、啊、嘿嘿，这可怎么办呢？他当时大聚文武，派谁去迎敌呀、啊、派谁去解救我侄儿孙桓呢？解夷陵之围，能退蜀兵。哎呀，孙权摇了摇头，恐怕派不出去了吧。无意之中把这句话说出来，这一切的怒恼了武将班中几员大将，咔嚓一下一提出班，插手施礼。主公说的哪里话来？只是孙桓将军败了这么一阵，您何必担忧呢？派我等前往，我们要生擒大耳贼，回来交令。呵呵呵呵，孙权一看六员大将一顺水站到自己的眼前了，都是谁呀、啊、韩当、周泰、蒋钦、凌统、甘宁、潘璋。 行啊，江东还有这么多的人物呢，而且这其中有几位三世老臣呢，几位将军请令，孤心方安呐，我这心里还踏实点儿。当即派韩当为主帅，周泰为副帅，蒋钦为偏将，领统河后，让甘宁由水陆接应，派潘璋为先锋官，领兵十万，解夷陵之围，拒敌刘备。六员大将一齐喊了一声得令，那真是瓦有回音呐、啊！探什么报进了西蜀前营。关兴张苞这么一听，什么？孙权派韩当为主帅，潘璋为先锋。潘璋啊，哎呀，关兴一跺脚，就是这个潘璋，我与此贼有杀父之仇，我有生食其肉，我交了他。第二天探马来报潘璋讨战，关兴张苞立刻披挂，老将军黄忠砰一下上前一步，一手抓住一个，二位小将军，您有什么吩咐，咱们商量商量行不行？哎呀，有话您就请讲在当面吧。这样吧，潘璋此贼我早已悔恨在心了，我要给我家二军侯报仇，你们就把这个功劳让给我吧。说这话的时候啊，老头眼泪汪汪的，两个小将是十分感动，可是又怕把老将军给累着，不是刘备有旨意吗？我说老将军，是不是您歇息歇息，让我们去战呢？哎，老头把胸膛这么一挺，我来干嘛来了？来到阵前就是为了斩将夺魁，我是来歇着来了吗？这么说，你们这是有点嫌我年纪大了。说着他双手把胡须这么一拖，这时候站口那儿站着的几员将冲着张苞关兴一个劲儿的摆手，那意思您可千万别提岁数这茬儿。关兴张苞啊知道这事儿，老头不爱听这个，所以这次领着十几个人抄小路跑前面来了。别说了，其实没别的意思，就是让您歇歇。那好，那您要打这么着行不行？我们给您观阵，明着是观阵，二位小将要在暗地保护黄忠。老黄忠一听乐，多谢两位贤侄，哎，点炮迎敌。随着一声炮响，杀到阵前。老黄忠来到阵上，勒住马，横手中刀，往对面这么一看，哦，这家伙就是潘璋啊。潘璋这时候左手按着铁骨梁，右手倒提着青龙偃月刀。哎呦，老黄忠一见这刀，心里头轰的一下，见物思人，看见青龙刀想起了关羽关云长。怎么，我们二军侯关羽的刀归了他了，你配使唤吗？你想到这儿，黄忠冲着潘璋一点手，娃娃马前束手。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雾霾天气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前段时间网络上特别流行一个词儿，叫佛系青年，意思是一些九零后的年轻人对于社会压力的回应是有也行没有也行，不争不抢不求输赢，而对于生活的态度则是吃好喝好健康就好。所以看着办公桌上枸杞、红枣、板蓝根、蜂蜜、草莓、柚子茶，清肺润燥补血的样样都有。

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真是恶绝，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山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黄忠来到镇上，勒住马横，手中刀，往对面这么一看，哦，这家伙就是潘璋啊。潘璋也知道来者是黄忠黄汉升，我可得格外小心。举刀相迎，两个人大战三十几个回合，潘璋让黄忠给杀的是遍体生筋，汗流浃背，眼看就支持不住了，他也真对不起这口青龙偃月刀。刀好啊，当然手巧没有家世妙，可但是得是巧手啊。就凭潘璋的力气，他抡不动这口青龙刀。拜吧，往下一拜，黄忠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举刀掩杀，追下来有二十多里路啊。老将军一马当先，后边筛了几次罗了，干什么呀？鸣金想把老将黄忠给调回来，别让他追了。可是黄忠就是勒不住马，越追越欢呐、啊，越追越猛，杀得吴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正在往前追着，忽然间听对面掏牢一声炮响，感情这儿有一哨人马埋伏。其实人还真不多，才五百多人。为首的这员将是谁呢？马忠。这马忠名字很熟悉啊，就是在麦城用绊马索捉住关羽的那马忠。他这个设埋伏还设出甜头来了呢。这次啊，他跟随着韩当作为一员偏将也来了，他领着这么一支人马就在这儿埋伏着。其实他也有一搭无一搭，忽然就看对面潘璋先锋官让人家给杀的如丧家之犬一样往回跑。马忠吩咐一声，给我点炮擂鼓。鼓炮声这么一响，借着这乱胡劲儿，他龙眼神一看，追潘璋的这人是谁呀？是一位须发洁白的老将。哦，就这老头啊。好，我暗算你一下吧。他抬腿摘弓，摘弓搭箭，嘎嘣扔，这箭就奔黄忠去了。在这乱军之中，黄忠光顾了追潘璋了，忽然听耳边炮响，老将一愣，这儿有埋伏吗？总算有埋伏，老夫何惧。他刚这么一横刀，嗯，听见一股金风奔他扑来，不好，有人放暗箭。就稍这么一愣神儿，老将军黄忠的确是勇猛啊，也确实够上一位五虎上将，功夫底子也真深，但是毕竟年龄大了一点，这个自然法则难以抗拒。 不管谁都是如此，他这个反应就稍微迟钝了这么一点，已经想到有人犯案件，但是就稍微慢了这么一点儿箭，已经到了，不好！老黄忠一侧脸，一箭正中黄忠的右肩窝呀！老将军在马上一晃身，扑通，嘡啷啷，刀也扔了，用鞍桥绳掉下来。马忠这么一看，嘿，自己一箭射中了黄忠，这可真是冰窖着火呀！怎么呢？该着啊！你黄忠剑法如神，谁不知道百步穿杨的黄汉生？没想到今儿让我给你射中了一箭，这人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露一把脸，干脆我把你斩了吧。他刚往前这么一催马，关兴张苞就到了。关兴张苞还不知道对面这人是马忠呢，要知道他的名字，这俩当时就能把他撕碎了。二将杀过来，把马忠给杀败了，救回了老黄忠。老黄忠中箭之后啊，哎呦，伤势很重，一直昏迷不醒啊。到底是到了年纪了，这个血脉流通就差点儿。有人把这紧急情形就报进了御营，刘备这么一听大吃了一惊，亲自带领着文武到前营来看望黄忠。来到了病榻前，刘备拉着黄忠的手掉了眼泪了，老将军醒来呀。黄忠苏醒过来了，哎呀，老将军，今日军前中箭，乃朕之过也。黄忠看了看刘备，摇了摇头啊，微微一笑，万岁，臣乃一武夫，幸遇陛下，臣今年70有5，寿已足矣，望陛下善保龙体，以图中原。说完了，老将黄忠是含笑而亡。后人有诗叹黄忠：老将说黄忠，收串立大功，重披金锁甲，双挽铁胎弓，胆气惊河北，威名震蜀中，临王头似雪，犹自显英雄。皇帝刘备心中是万分难过，特别是刘备伤心的是自己身边五虎大将连折三员，关羽、张飞、黄忠、黄汉生相继而亡，现在只剩下了赵云和马超了，这对自己的霸业是十分不利，像黄忠这样的老将不可多得呀。由打长沙归顺自己以来，是屡立战功，特别是兵进西川的时候，斩将夺魁，一马当先。这次兵发东吴给二弟关羽报仇，老将军挂了正印先锋，那么大的年纪仍不服老不示弱，中箭之前还连斩敌将。唉，终于是年纪太大了，气血有点衰败了，只是肩头上中了这么一箭，落得一个中箭而亡。刘备放声痛哭，传旨把老将军黄忠装殓起来，运回成都厚葬，然后传令升帐。刘备这回是更加痛恨东吴了，把我二弟关羽给害了，把我的荆州也给夺回去了，还把杀害我三弟的凶手给收留下来了，这次用暗箭又射杀了我的老将黄忠，我誓灭东吴，非杀孙权不可呀！从今日起，寡人绝不与孙权 共立于天地之间，这地球上是有他没我，这可真下了横心了。刚一升帐，关兴张苞就过来请罪。这俩请什么罪呀？你看我们奉旨暗地保护老将军黄忠，没保护好啊，叫敌军设了这么一暗箭，要了老将军的命了。我们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又怎么对得起万岁您？现在我们才查明白，偷放暗箭的这个家伙就是杀害陈父的那个贼子马忠。关兴说的这会儿气的是俩眼冒火呀，他向刘备讨令，您给我一支令箭，我去阵前杀死马忠，给我的父亲和老将军黄忠报仇。刘备没怪罪两员小将，说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原来暗箭伤死老将军黄忠的是贼子马忠啊，你们立刻把他擒来，我要用马忠的首级祭我二弟关羽的灵牌。关兴张苞领令，一声炮响杀出了辕门，巧了，吴军正要来讨战，两阵对圆之后，关兴和张苞举目这么一看，阵前一将立马横刀，正是潘璋。嘿嘿，关兴早就注意上他了，在老黄忠战潘璋的时候，关兴啊就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潘璋，他倒不是注意他，而是看潘璋手里这刀特别眼熟，看来看去的看明白了，潘璋手里使的那刀正是父亲的青龙偃月刀啊。哎呀，关兴这心里就甭提多难过了，父亲的宝刀怎么能在贼子的手里呀、啊？让我使这么口大砍刀啊，我一定得把这个贼将杀了，把父亲的宝刀夺回来。现在一见潘璋，他眼睛都红了，没等跟张苞商量一声，催马就过去了。张苞给关兴压住了阵脚，关兴催马往上这么一冲啊，把潘璋给吓了一大跳，吓得潘璋几乎落马。哎呦呵，潘璋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我眼睛花了，还是关羽关云长今儿个要险胜，这不是关公吗？他使劲闭了闭眼睛，晃了晃头，咬着牙关睁开眼，仔细这么一看，哦，没胡子。哎呀呀，潘璋就明白了，这是关家的子弟，怎么长得这么像啊？我的天，就这一碰面啊，那么大的潘璋，那冷汗呐、啊，顺着他那大两股滋溜的一下子就躺下去了，真瘆人呐、啊！潘璋心说这是白天，要晚上我要不趴下才算怪呢，这不能见来将不问一声就打呀，两把一打对头，潘璋稳了稳心神，走，娃娃通出你的名姓，你家将军青龙刀下不死无名之辈。关兴这气有，他要不提那青龙刀啊，关兴这火还小点，那青龙刀是你的吗？你这个家伙的脸皮比磨盘都厚，一催马到跟前，关兴是举刀就劈呀、啊，根本也不理他。潘璋用青龙刀急驾相还呐、啊，两个人打到一处，打了有二十几个回合呀。一边打着，潘璋一边端详关兴，越端详啊，潘璋越觉得发瘆。 他看这员小将看哪儿都像关羽关云长。潘璋猛地明白了，坏了，甭问了，这员小将准是关公的儿子。他一想到这儿啊，机灵打了个冷战，我说这小家伙这刀法这么狠呢，他这是跟我来对命来了，人家是来替父报仇的，我手里这口刀是人家家的呀。哎呦，这打仗哪有琢磨这事儿的呀，打仗带想心似的，当时这刀法就乱了，他这气儿就威下去了。关兴是越杀越勇，潘璋是渐渐支持不住了。张苞压着阵脚一看，嘿，我兄弟关兴行啊，眼看就要战败敌将了，我助他一把火吧。想到这会儿，他把丈八蛇矛棒起这么一举，呜，在空中一晃，这是一道暗令，给我杀。呵，金鼓齐鸣，西蜀人马就冲杀过来，一下子被潘璋杀得大败，败下来有20多里路，忽然从前面山坳之中冲出一哨人马来，打着两杆道旗。这哨人马是谁率领的？糜芳副使人来接应潘璋，一场混战。这一通战呢，也没战胜。怎么回事呢？糜芳副使人做贼心虚，因为他们两个人投降了东吴，今天一见西蜀人马，脸上有点发烧，那还怎么打仗啊？再说糜芳副使人率领的这些兵丁呢，大部分都是荆州人马，这些士卒啊都非常怨恨糜芳副使人，想念二军侯关羽，因为关羽这个性格和他兄弟张飞大不一样。关羽啊对下层军校非常好，对上边的关羽多阵都没服气过，总是来个横眉冷对。张飞呀，是专打下边的军校，对士大夫特别客气，哥俩正拧着。所以这些士卒呢想念关羽，今儿个一看来的是西蜀人马，咱是荆州兵，咱的主上在西蜀当了皇帝了，咱没磕头祝贺还跟西蜀人马交锋啊，啊算了吧。有的把手中刀枪就扔了，扔完了刀枪过去了，跟西蜀军校聊上了，还有的干脆坐在那儿歇着不打了。您说糜芳副使人这还怎么打呀？他指挥不灵了，只得也往下败。呵，叫西蜀啊把潘璋和糜芳副使人给杀的是尸横遍地，那么大的潘璋只落得一个是落荒而逃。张苞十分高兴，查点人马，忽然有人来报少军侯关兴不见了。啊，一旦分将。当时张苞就急了，他这一急是非同小可呀，什么，我兄弟关兴不见了，如果我弟弟关兴要有点闪失差池的话，那我就要在此地是自刎而亡，可恼啊。大伙一看，我的天，这脾气跟三将军张飞一样，扑通的一下子趴下十几个呀，吓得张苞一看，嗨，快起来，我不是跟你们，咱们不能回兵了，找人去。是，遵令。答应了这么一声，人马分开去找关兴，只找到大半夜也没找着这位少军侯。关兴上哪儿去了？他追潘璋去了。关兴在阵前一直盯住潘璋不放，一是仇人见面，关兴怕把他丢了，那仇还怎么报啊？ 二想得回青龙偃月刀，所以关兴总这么盯着他。他看潘璋落荒而逃啊，关兴撒马就追，拐过两个山坳，把潘璋给追丢了，关兴也追迷了路了。这什么地方啊，怎么连一户人家也没有啊？他信马由缰往前这么走着，走了一段路啊，关兴是又乏又困又饿呀，这得上哪儿弄点吃的去呀？咦，猛抬头看前面远处里是灯光一闪，大概前面有个村子，我上那儿去找点吃的去吧。关兴催马就过来，快到村口这儿了，他紧张起来了。关兴紧张什么呀？他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啊，他不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这儿离吴军的军营是远还是近。再一方面，你要知道这是人家江东的地盘啊，是人家吴国的地方，这不是在您的西蜀呢。这次他跟随刘备御驾亲征来发江东，可说是长驱直入啊，占了人家江东好几百里的地方，自己现在人单势孤，单人匹马，这要误走敌营，那不麻烦了吗？所以关兴有点紧张。他转念这么一想，嗨，紧张也没用啊，我看着不像是军营的样子，是个小村落。他下了马就进了村了，一进村口，把着村口这儿有一户人家，那个灯光是从这会儿射出来的。他一看这户人家是双门紧闭，当然了，现在是非常时期，正在打仗，老百姓都知道吴蜀交兵，黎民百姓有什么本事啊？只有什么逃荒啊，避难啊，关门闭户，吓得在屋里忍着呀，就这两下子呗。关兴走到跟前，轻轻一叩门，里边没动静，连叩三次才听见院中的脚步声。他扒着门缝往里一看，有一位老者挑着个灯笼出来了。关兴一看放心了，这确实是个安善平民的住户人家。只见这老者过来，轻轻拉开了门插柜，把门分开，举灯这么一看，哎呀天哪，他腾腾腾老头往后倒退好几步，差点把那灯笼扔了，那扑通就跪那儿了，给关兴磕头，君侯啊，我刚给您焚完了香啊，您怎么上门外这儿站着来了？关兴没听明白，这说的是什么呀？哎呀，老伯，我是一军汉，因为两军作战，我迷了路了，走到此处，腹中饥饿，您能不能给我一口吃的呀？我要重谢老丈。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约一死， 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熟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 官民军事武学，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关兴误走山村，走到这儿他肚子饿了，想跟这老头要点吃的。只见这老者过来，轻轻拉开了门插柜，把门分开，举灯这么一看，哎呀天哪，他腾腾腾，老头往后倒退好几步，差点把那灯笼扔了，那扑通就跪那儿了，给关兴磕头啊。君侯啊，我刚给您焚完了香啊，您怎么上门外这儿站着来了？关兴没听明白，这说的是什么呀？哎呀，老伯，我是一军汉，因为两军作战，我迷了路了，走到此处腹中饥饿，您能不能给我一口吃的呀？我要重谢老丈。这老头挺好，给关兴准备好了饭菜，刚要吃，这时又有人叫门，老头打着灯笼打里边就出来了。开门这么一看呢，是一员武将，手里头拄着大刀，凶眉恶目的。嚯，老头心说，我今儿这儿热闹了，怎么全跑我这儿来集合来了？将军，您有什么事啊？他不认识啊，这是江东大将潘璋。潘璋一看，我说你这老头怎么这么慢慢腾腾的，现在才把门给我开开？我不知道将军叩门呢、啊、他我起来得穿好衣服，点着灯笼，耽误了点时间。您有什么事？我乃潘璋师爷。老头也不知道这潘璋是干什么的。哦，您是不是迷了路了，打听道？哼，潘璋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所有的地方我能迷路吗？我在这儿土生土长，哪有几块石头我都知道。我不是迷路人，因为我与西蜀交战，一场鏖战把人马都打散了，走到此处我腹中饥饿，想跟你要点吃的。说着潘璋抬腿就往院里头走。老头明白了，哦，这位是江东的将军呐、啊，坏了，怎么我屋里头有一位西蜀大将，二位在这儿见了面不得打起来啊？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哎，您等等。潘璋一听，什么？我等等？嗨，潘璋跟关兴不一样啊，怎么？因为这江东这一带是人家的地方，所以他觉得特别气势。哎，你这老丈怎么会阻拦我呀？啊，不是，您要干什么呀？ 我想吃点东西。 哦，您要吃东西，那这么办不行吗？您这儿等会儿，我到屋里给您拿去。潘璋一听，岂有此理，怎么这么大的一位将军站在门口这儿跟人要口吃的，像个什么样子？ 你这个老头太不懂事儿了，你应该高高兴兴的远接高迎的把我让到屋里去，酒得给我筛上，菜得给我炒好，我一高兴啊能赏你一锭黄金。你太不明白事儿了，这是两军打仗，我看你这么大的年纪，如果我要恼一恼怒一怒的话，我就把你杀了，杀了你那还不像拔棵草一样吗？想到这儿，潘璋抬腿就进了院了。老头一想，麻烦了，哎呀将军呐、他这个不方便。老头说这不方便呢，是说我屋里那儿有位将军正那儿吃呢，您看您是江东的，那位是西蜀的，二位能坐在一个桌上吃吗？他是这么个意思，说了个不方便。潘璋想哪儿去了？潘璋一想，甭问呢，这老头这么大岁数了，准是孙男弟女一大家子人，嗨，我不惊扰这些人。你看你这院子里头四合套的房子，哪间屋子还搁不下我呀？实不行我就站在你厨房里也能吃一口，也比在门口这儿强啊。哎，老张你不必啰嗦了。说着潘璋进来了，回手咔嚓一下把门关上。老头一瞧，得，这更瓷实了，二位就在这院里打吧。这老头心里的话呀，潘璋刚一进门把关兴那战马给惊了，那马稀溜溜一声长鸣，潘璋吓一跳，他回头这么一看，树上拴着一匹马。哎，老张，将军，这是谁的马呀？他这个，我说将军呢，您想想，我们种地的庄户人家，哪能没有两匹骡马呀？这是我的马。你的？潘璋一伸手，就见老头手里把那灯笼拿过来。他挑起灯笼这么一看，什么？这是种地的马？潘璋差点乐了，怎么你这老头瞪俩眼在这跟我说胡话？种地哪有这样的马呀？这是战马，用这么好的马拉柴火推碾子，岂有此理。嘿嘿，老头儿，你拿我当个糊涂虫啊？我看不出来这是种地的马还是战马吗？为什么如此欺负你家将军？ 不是我欺负您将军，确实这马它是那个什么， 我捡来的。老头说着话呀往屋里直撒嘛，他怕那关兴出来。您想老头这团神色，那潘璋能看不出来吗？潘璋上下打量这老头，心说这老头是什么人呢？是不是西蜀藏在我们江东的奸细呀？仔细这么一打量，不像，是个老庄户人的样子，那他行色为什么这样慌张呢？ 老头儿，你这家里头有外人吗？ 这一问呢，老头更害怕了。那什么，没外人，实不相瞒您，这院子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刨去灶爷就是我了。因为这西蜀和江东一开仗啊，家里的这些年轻人啊全都逃跑了，有的投亲，有的投友，我呢热土难离呀，我就趁这么所房子，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看着，没别人。 哦，潘璋点了点头，既是如此，来，你我屋中一叙，别在这啰嗦了，咱们到屋里好好说去得了。 哎呀，老头咧嘴了，这位要进屋，那位可正在屋里吃呢，您说这不麻烦吗？老头一着急呀，被眼睛一瞪，你这将军你怎么这样呢？潘璋一瞧，呵，这老头挺横啊，我怎么了？我就让你在这儿等着，你不是饿了吗？我给你拿点吃的不是就完了吗？你干嘛非得进屋啊？哎呦呦，潘璋大瞪着两个眼瞅瞅这老头，心里说，行啊，这老头真够横的，我就这样， 顶着盔灌着甲，手提着青龙大刀，他会一点不怕，还敢跟我瞪眼。潘璋哪知道这老庄稼人那股子庄稼火要上来呀、啊、管你是谁呢，皇上天老子，他该瞪眼他也敢瞪眼。潘璋一琢磨，这老头总怕我进屋是什么意思，不行，我非进屋看看去不可。他抬腿就奔上屋来了，干嘛奔这屋，那这屋里有亮啊，晚上谁不往亮的地方奔呢，人家别的屋子里的黑咕隆咚的，你往那里钻干嘛呀。所以潘璋就奔这上房屋来了。这时候老头可紧张的要命，心说那位在屋里头听见没听见我们说话呀，不但听见了，而且还全看见了呢。关兴这饭菜是一口也没动，不是刚要吃吗，潘璋叫门，老头出去开门去了。关兴他心情和潘璋不一样，毕竟这是在人家的属地，你知道哪个地方藏着人家江东的伏兵吗，他不能不小心呢。老头出去那功夫，他就站起来贴着门侧着耳朵往外听，开始一听这老头跟这来人的交谈呢，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等潘璋一进院挑着灯光一问那马的时候，哎呦，关兴认出来了，是潘璋。他伸手拉剑就要跳出来，跳到院子里跟潘璋就拼了，这是仇人呢。转念一想，别忙，第一我们两个人要在院子里打起来，能不能把这老汉给伤了啊，再说呢这潘璋一个劲儿的要进屋，干脆我就在屋里这儿等着他得了，给他来个老虎吃鹿，死等啊。这怎么个意思，那老虎他没有鹿跑得快，要吃那鹿啊他追不上他。这老虎有老虎心，他注意观察，看看这鹿从哪儿来往哪儿走，看准了之后他就找个树根后边这么一藏，在那儿等着，这叫老虎吃鹿，死等啊。关兴悄悄地把宝剑抽出匣外，提剑就在屋门后这儿站着。这时候潘璋就过来了，他用手一推这屋门，哗啦一下门开了，老头从后边赶上来，一把抓住了潘璋的判甲刀。哎，我说将军，你别进屋好不好，那屋里头还有一个呢。这老头是真急了，他给说出来了啊。什么？潘璋回头看老头一眼，屋里还有一个呢，他这脸还没等转过来呢，关兴打屋里头就跳出来，他往外这么一蹦，风到人到宝剑到，唰唰的一下是举剑就劈。潘璋这么一愣神儿，啊！潘璋万万也没想到屋里头藏着的是关兴，尤其关兴这长相这穿戴打扮，就差海下一步五柳长髯了，跟关羽关云长一样。潘璋这眼一花，怎么从这屋里蹦出个关公来呀、啊、哎呦，他抹头想跑那就来不及了，关兴的宝剑是由上而下，嚓，一剑就把潘璋给斩了，扑通的一下老头坐地上了。哎呦，您怎么在我这院子里杀人呢、啊、那以后我在这儿还怎么住哦。关兴过去把老汉给扶起来，老伯呀，此则就是杀我父亲的仇人、啊、我父亲关羽就死在了他的手里。哦，老头看了看潘璋的尸首，又瞅了瞅关兴，点了点头，我这才明白，荆州主汉寿亭侯叫他杀了啊。哎，您怎么不早告诉我，早告诉我，我在门口那我给他一灯笼不就完了吗。关兴真想要乐呀，怎么那一灯笼能把潘璋给打了吗？哎，说明老人这番心呐、啊、 这是忠于我家父亲的一片赤心。 老头一看少君侯，咱们别愣着了，这家伙刨坑埋了吧。关兴一想，对，别给老头惹事儿，埋吧。然后关兴提着人头到屋里，在父亲向前祭奠了一番，随后告诉这位老汉给我备马。 老头一听，我说少君侯，您不吃饭了？ 哎， 关兴笑了，怎么，我这一折腾一紧张啊，也忘了饿了，干脆我揣块干粮走得了。关兴说着话呀，就把潘璋的首级拴在了自己咬拧环下。他辞别老丈，又给老头施了个大礼呀。我谢过您对我家父亲早晚焚香，等我们灭了江东之后再来答谢老人。 老头一听，嗨，少君侯，您快走吧，不要耽搁了，您顺着我的手瞧，往那么走大概就是您西蜀扎营的方向，您可别再走错了路啊， 多谢老伯。 关兴翻身上了马了，催马回大营。呵，关兴心里这敞亮啊， 敞亮什么呀，不但在这儿手刃了仇人，而且还得回了关氏的传家宝青龙偃月刀，他心里能不痛快吗？ 关兴离开这个山村不远，天已经亮了，忽然呢，他看前面旌旗摆动，哎呦，这是哪儿的人马呀？关兴举目这么一看呢，坏了， 怎么了？ 对面那些军校所打的旌旗都是人家江东的旗号，我怎么走到江东大营来了？ 老头指方向指错了，不对，感情这是巧遇江东人马。 只看呢，在这旌旗之中有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摆，道旗的正中间写着一个马字。 啊， 关兴定睛细看，他心想，是不是那个贼子马忠的军兵啊？嘿，这可真是我富有在天之灵啊，我刚斩了潘璋，又让我遇上马忠了。就在关兴这一犯犹豫犯合计的这个时候，人家对面也看见他了。 哼，真是巧极了，正是马忠。 有军校禀报他，马忠将军，你看前面有一个人手提大刀，好像是迷了路了，正在那会儿东撒巴西望的，不知道看什么呢。 啊， 马忠龙眼神一看呢，哎呦，这人怎么像关羽呀？ 哦，马忠明白了，这是关羽的儿子关兴。 与此同时啊，马忠也看见了在关兴那个马鞍桥咬拧环下悬着颗人头，他越看那颗手机越眼熟啊，这不是潘璋的人头吗？ 哎呦， 马忠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当时就大了，怎么回事呢？马忠为什么解这儿出来了？他也带领着人马四处寻找潘璋，张苞那边找关兴，你们找人家也找啊，人家潘璋那是正印先锋啊，马忠是个副将，副将把先锋给保丢了，他有责任呢，感情他在这儿转了大半宿了，现在看明白了，感情我们的潘先锋已经让关兴给杀了。嘿，小儿休走。马忠催坐骑就过来，关兴也看明白，正是贼子马忠，是举刀就劈。马忠知道自己不是关兴的对手，另外啊，这马忠心眼儿可真多呀，虽然他大张旗鼓的到处找潘璋啊，但他心情特别忐忑，他害怕，他还不明白啊，刘备这次亲统大军七十几万御驾亲征来发东吴，为什么呀？ 是为给他二弟关羽报仇，为复夺荆州。谁把关羽给捉住的？不是叫他马忠吗？自从他听到刘备起兵消息之后，马忠是一时一刻也没踏实过。今儿他跟关兴这一打，他唯恐自己不是对手，他把那刀这么一晃，让他手下的军校全过来，把关兴给围住。关兴是奋力苦战，四面冲杀，终于自己一个人人单势孤啊，渐渐支持不住了，他只得是落荒败走。马忠领着这些军校由后边追下来了。正在这时，听漫山坡上有人喊了这么一声：“安国贤弟，休得惊慌，张苞在此。”张苞可把关兴给找着了，把张苞急坏了。他带着人马由山坡上就杀下来了。马忠这么一瞧啊，张苞来了，张飞的儿子。张苞加上关兴，俩打一个，我这不完了吗？我呀，我跑吧，我他拨马就败呀。马忠手下的这些军校都晕了，怎么这怎么回事？看我们将军刚才撑得起是尚武精神呢，多威风啊！怎么就听这员将喊这么一嗓子？虽然嗓门大点，也不至于吓成这样，败呀！败就败吧，兵听将令草随风啊，哗啦的这么一下，像退潮似的，马忠带着人就败下去了。关兴、张苞是奋力追杀呀，这通追，追着追着，听左右炮鼓喧天，人家江东接应的人马来了，左边杀出来了糜芳，右边是傅士仁，当即和马忠合兵一处，回过头来战关兴、张苞啊。关兴这时候啊，眼珠子都是红的，他恨不得一口就把这个马忠给吞到肚子里去。他不管你有多少援兵啊，他这举刀冲杀呀。张苞不放心了，张苞替关兴担忧，他举目一看，这漫山遍野都是人家江东的人马，咱们这是一只孤军呐，在这儿打的时间一长，与我军不利，不行，我得把安国保出去。安国呀，就是关兴的字儿啊，姓关名兴，字安国呀。这么办吧，关兴贤弟，你随我来。关兴没明白怎么回事，只见张苞在前边挺起丈八蛇矛，杀开一条血路。他和关兴兄弟两人夺路而走，杀出去了。两员小将杀出了重围呀、啊，糜芳、傅士仁加上马忠，谁也没敢追。马忠瞅了瞅糜芳，又看了看傅士仁：“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哼，真是无用之辈！”嚯，他来神气了啊！糜芳、傅士仁一听：“哎呀，马忠将军，我们不放心您，四外再找您才在这儿碰上，您看这怎么办呢？是不是先到我们大营里歇息片刻？”哼，只好如此，掏钱带路。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是高英培，很荣幸今天担任这个擂台赛的主持人。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位的选手。一号选手

自己按着题什么题 你就答什么。 好，那你来， 您请， 您请，你来 啊，不要客气， 三位出。 谁抽着头一还许好题了啊？ 主持人，题都在这儿 啊， 都在这里边了，抽吧。 就他了， 哎，对，就是他。这道题是 黑桃尖儿。 哎，什么叫黑桃尖儿？ 这上面写了黑的， 里边你打开看。干脆给我给您念吧。这里边你看，这不就是题吗？ 哦，这里边。 哎，这道题很不错。 您是 希望你在5秒中背诵唐诗一首。来，开始。一、二、三， 白日依山尽， 好， 黄河入海流， 嗯，不错。 要吃涮羊肉，请您上二楼。啊，二楼有韭菜花，麻辣酱， 那对吧？甭麻酱了，打住吧，打住 就行了。 打住吧，这就不错了。这怎么叫唐诗啊？ 是唐，我姓唐啊，我叫唐爱国，唐爱国背的诗，唐诗啊。 啊，对，哦，这么叫唐诗， 就这么唐， 有道理，有道理， 是不是？ 加20分， 谢谢你， 学问太大了， 该您了， 学问有学问，这个唐诗真好啊。 你来吧， 这没有什么， 这可以随便抽。 好，我这个题啊，随便来吧。 请把题公布给观众。 这个诗 啊， 不是诗，这道题啊， 怎么回事？ 对我来说太困难。 怎么呢？ 有阻力啊。 有什么阻力？ 这个题我给您念一下 吧。把题念一下。 我念一下啊，注意， 哎， 请你砍一回大山，要求把人砍倒砍晕，砍得不知东南西北，晕头转向，掌声四起为止。 好。 先别鼓掌了，别鼓掌，我不会砍呐。 啊， 不会砍大山呐， 一次都没砍过， 从来没砍过。 那 我这个人很文明，哦，很有修养，我怎么能够砍大山呢？ 哦， 我说个实事儿吧。 是啊，也可以 说个实事儿吧。 嗯， 因为我是一个科研工作者。 哎，等会儿啊，您是啥？ 我搞科研的。 您还搞科研 啊？每天都搞10个8个的。 这个 搞科研的，最近我搞了一个重大的项目。 什么项目？ 科研项目叫水牛。 哦，水牛。 水牛 干嘛呀？您不说 水牛？ 什么叫水油？ 我来问问你吧。 啊， 这个飞机啊，汽车呀，靠什么行走啊？ 汽油啊。 如果没有汽油呢？ 那就走不了了。 那没关系 啊， 把我请去。 哦， 打一桶凉水 啊。 各位注意，我这有一个水油卡，在水里哗啦哗啦哗啦这么一晃，立刻变成一桶汽油。 啊，这就变成一桶汽油 啊？这个没有什么，昆明湖大不大？ 不小。 把这拿去，哗啦哗啦哗啦，变成汽油湖。 湖都是汽油， 全是汽油了。 是啊， 全是汽油了。 哦， 上个星期天，有一个朋友叫我参加个宴会， 是 拿一个这个高级的轿车接我去了。 哦，又 走了一半，走了一半，我一看吃不了了。 怎么了？ 这汽车没油了。我一看这多耽误事，位置。哎呀， 就是 没有油了，没关系， 嗯， 没关系，去打一桶凉水了。 哦， 打一桶凉水，拿这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我就下来了。 哦， 我把这桶凉水倒在这个汽车里，你再看这汽车，嘟嘟嘟。 什么意思？ 飞上天了。 这汽车上天了。 上天了，在天上转3圈。 嗯，什么意思？ 没了。 没哪儿去了？ 到今天没下来。到今天没有下来。你说呀，我这个人呐，左嘴笨塞，不会砍呢， 还不会砍呢。 砍不好， 这 油水 来 不了，真是着急，我不会砍呢，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啊！ 给你30分， 分归他了，你奖品归你吧。 啊，有奖品，那行，那奖， 祝贺你， 谢， 祝贺你，祝贺你，请看，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鼻子，我们仨的脸呢？ 对呀， 嗨，吃饱了胡砍就没脸了。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十六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4月6日、7日、8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再加赠3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3600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结合春季养生相关的知识啊，和姚老师共同向大家进行讲述。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李老师， 哎， 您昨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阳虚怕冷的怕风的如何去调。 对， 您介绍了头部怕风如何调。 嗯， 还谈到了这个肩怕风。 今天咱们继续。 是的。 嗯，还有说腰凉。 对， 腰凉怎么办？ 有很多人腰凉， 是吧？没错，啊，腰为肾之府，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本身，是吧？我们的肾的功能，啊，它会就减弱呀，就老化呗，老了。什么叫老了？是吧？就是这意思，啊，它功能慢慢减弱。当然了，一个减弱呢，我们具体的分析，一个是自然。什么叫自然？就是我们买一个东西啊，或者一个件儿，哎，它老是运转使用啊，它有一个寿命啊，是吧？啊，这是一方面啊。哦，我明白了，它老化是这个。另外我们这个老化呢更多的不是这个，是吧？不是这个啊，而是我们使用的不科学不当啊。大家记住这个啊。那个自然的那个东西呢，那个是不可改变的，是吧？生命嘛，生命有生命的规律，生命有生命的科学，啊，它要走这个必然的过程，是吧？生老病死嘛，啊，它是这个过程，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人真正的老，它不是，啊，不是这个自然的老，是吧？又是由于我们保护不当，哎，让它呢受到意外的或者呢过度的伤害损伤磨损啊，这样呢使他的啊一样的东西，我们举个例子啊，像现在家家都有汽车啊，多数人的一半以上吧，是吧？城里的人都有汽车了啊，你发现有人汽车开了3年一看还是新的啊，你新买的，不3年了，是不是？为什么？啊，就人保护的好，啊，保护。你看有人开了1年车，或你车买几年了？我今天刚买的，为什么有这样的差距？啊，包括今天人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啊，你看有的人一活到100多岁，啊，那天我看电视105岁还找对象呢，是不是？嗯，啊，就说人的这部机器，啊，在人手里边，人家呵护的比较好。啊，和我们一样。那么我们有些人呢，啊，就不行了，啊，形成什么了？啊，早衰，早亡，啊，有的五六十岁就结束战斗了， 啊，有的四十多，有的说还早，是吧？三十来岁，对，啊，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提醒大家注意。为什么？是吧？我们现在在这讲的是养生，啊，如何去呵护我们的身体，啊，怎么让我们的身体的这功能，啊，生理的功能，啊，哎，让它呢正常运作，是吧？不断的呵护，啊，就维护吧，维修吧，维养吧，啊，就是这个。啊，所以这些呢，啊，我们讲的垃圾就是这些邪病邪，它会加速人的衰老，啊，这一点上，啊，要特别注意，啊，你像有些人呢，也四十来岁，又出现什么呢？出现腰疼、亚健康，啊，腰发凉、发酸、发空，是吧？活动，是吧？发皱，是吧？不能弯腰，吃力。哎，这个不给力，啊，凡是用腰的劲儿不都不行，这说明什么呀？啊，啊，我们重点在说的这个怕凉，啊，阳气上升啊，啊，我们重点结合这个春季，啊，也有一个命门穴，这个命门穴，啊，你看这个词儿，啊，你看这个穴位这个词儿，命门的， 生命的大门呢。 生命之门，是不是？ 对， 啊，实验的是中医特别重视这个肾，啊，认为它是先天之本，啊，所谓命门呢，就是说它是阳，啊，啊，阳主动啊，啊，动人就是活着了，又不动，一动不动，那不就没了吗？说为什么叫它生命之门呢？啊，叫命门呢，是吧？命门就说的是肾阳，就说的人的火，火力足了。是吧？一样的天气，有人不怕冷，哎，这天没事儿，不怕冷，是吧？有的人稍微有一点天气啊，降个三五度，嚯，感觉受不了，是吧？特别敏感，啊，特别敏感，这说明什么？就说明人的啊，这个适应的能力啊就差了，啊，调节的能力是吧？啊，我们身体自己有个自调。啊，都有个字条，啊，所以这方面你的啊，肾气不足了，肾阳不足了，就会出现怕冷，啊，就出现发冷，所以这个腰必须要保护好，啊，要一定要保护好，啊，有人腰凉啊，背凉啊，这啊，实际上所有的阳的元阳就出自于命门，啊，大家注意，啊，这才讲到啊，这根上，是不是？ 嗯， 哎，它是通过人的督脉啊上升到头入脑啊，督脉就是这样啊，从腰啊正中，这腰呢哪一块这个命门在哪儿呢？这个穴啊，实际上这个穴位很非常好找，也好记啊。我们知道肚脐吧？啊，这大家都知道，对，是吧？肚脐的正后方。啊，正后方不就是腰吗？哎，对准肚脐了，啊，这个位置在腰上，哦，是一个水平线，对，你看这多好找，啊，这个就是命门，啊，这个在哪儿呢？在解剖学上，啊，我们去找，哦，啊，在什么？在第二腰椎，啊，第二腰椎下缘，啊，我们不断的把这些呢知识。啊，给大家讲，有些人都知道颈椎多少个节儿？ 七节儿。 哎，七节儿，是吧？胸椎多少节儿？ 十二节儿， 是吧？腰椎多少节儿？ 腰椎只有五节儿。 五节儿，是吧？这就清楚了啊，在腰五啊，这是腰椎一共五个节儿，它呢这个命门在第二节腰椎下缘啊，正对着呢肚脐儿这个位置。这就是命门啊，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常说了，有些人年轻朋友是吧，哎，穿上裤子就是不是前面露肚脐后边露腰，这个将来到老时候特别不好。命门火应该倍加保护啊，要珍惜啊，不能让它受凉啊，不能消耗它的阳气，这样是最大的浪费，是不是？所以现在怎么保护呢？啊，一个是不要受凉，二一个呢，说我们腰已经凉了，是吧？怎么做弥补工作？哎，我们现在呢， 从头说到脖子，说到肩，我们再说到腰，在这个地方，我们用什么呢？用艾，什么叫艾呀？就是五月端午，是吧？这个中国民俗，有这个挂在这个门上，干什么呀？这防邪传染病，辟邪的，是不是？辟邪的，就那个艾，现在做的比较简单了，也一般我们有艾条，也有艾柱啊，现在还有艾盒，这艾盒我觉得挺方便的，是吧？烫不着啊，你就熏熏这个，增加命门之火，直通我们这个督脉，这个就解决了，这解决了。这是说我们的腰梁，腰梁。 以下是广告时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4月6日、7日、8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再加赠3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3600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再往下说呢，就腿凉的比较多，脚凉的比较多，是不是？就更多了， 也挺常见的， 就更多了。像这类情况，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你有没有风湿病啊？就是我们可以给你查，怎么查呀？我没看见你有设备啊，也没有什么工具啊，你怎么就能查？对，很简单，很简单啊，我们可以站直了它，立正自然站直了，什么叫自然？两臂两手伸直了，在我们的大腿两侧自然垂落，这样呢，手指。就是中指到达的地方， 正好是您说的这个风市穴。 风市穴，你看这个穴好找吧？ 好找， 也好记。 对， 又是个风，是吧？当我们查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发现什么？有的人就很痛。 对，有的人一碰痛的就不行了。 有的人稍微有点痛。 对， 有的人呢，怎么按他也不痛。 是的。 说怎么这？同样是一个地方，都按准了，为什么出现这样不同呢？对了，这就是，说明了 一个问题。 说明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按得越痛的，说明呢，它受风受寒受湿比较严重。 对， 是不是？ 是的。 你像姚老师刚说的，一碰就很疼，那就是相当严重了，是不是？有的人按完之后，没什么感觉，疼吗？不疼。没有风湿，那这个方法就简单多了，是不是啊？多简单呢？ 相当的简单， 太简单了， 很方便的就能查到你受到的风寒湿的程度， 是不是啊？那就非常简单，是吧？你自己也知道有没有风湿，这个呢还可以自查，一个呢给别人查，是吧？这个风湿呢，大家要注意，是吧？我们一提风湿，是吧？大家用现代医学，来认识这个风湿，实际上呢，在解释这个风湿，中医和现代医学是有差别的，注意这个问题。那么中医说这个风湿是什么概念？只要受到自然界的风寒湿，就称为风湿。虽然过去古代不称为，没有这个风湿二字，称为什么？称为痹症。成为痹症，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痹为痹也，完了，大家听更糊涂了，痹为痹也，前面这个痹呢是麻痹的痹，后面这个痹呢是封闭的痹，那说明就痹为痹也，就是不通的意思。对， 这就清楚了啊，就是一个不通啊，三气合而为痹，痹为痹也啊。这中医啊，传统的中医讲这个讲的非常的简洁啊，简洁啊。他中医讲的这个啊，我们说的这一查这个风池穴疼痛，说这风池是指的是啊，传统中医哎说的这个风池，风池病啊，这个叫过去啊，这叫痹症啊，痹症啊，痹症又分是吧？哎，寒痹呀，热痹呀，是吧？哎，分啊，实际上呢，中的不一样的啊邪呀啊，风寒湿不同啊，所以有不同的称呼啊啊，但是呢，都叫痹症啊，都会造成不通。什么不通？经络不通。什么不通？气血不通啊，经络不通，气血不行，是不是啊？就是这意思。现代说的这个风湿啊，风湿病啊，它是有指标的啊，不是随便说我看看你嫩嫩我就知道你是风湿，不是，是吧？它是化验室，从化验室出来的这个结论啊。奥康，你是不是阳性？血沉是不是快啊？根据这个指标，根据这个化验啊，才确定你是不是风湿病。你看这个区别就大了。所以啊，就是啊，我们必须把它讲清楚了啊，又不然的话呢，现在大家接触啊，一说都用西医啊，现代啊医学的词儿来认识这病啊。所以呢，之间你不把这个膜啊沟通了啊，还容易产生啊大家误解，是不是？哇，这你那么说一嫩就行了，那医院的化验的那就没有意义了。你看他就不知道哦，这个传统中医是怎么定义啊，给这个内涵定义不一样。 就是说传统的中医和这个西医讲的风湿是不一样 的。不一样的。 对，西医说的风湿呢，就是看看你血液里有没有这个风湿因子。 对啊， 嗯， 是不是啊，奥康是不是阳性啊， 对， 是吧？血沉是不是快啊，是吧？风湿因子这个情况啊，通过化验呢啊，通过验血啊，是吧？那么中医和西医有一样的地方吗？有，是吧？中医说的风湿，其中包括啊现代医学的风湿，啊，它的范围是比较大的。 对，不像西医、 哎、 仅局限于血液里受到这个风湿。 人家那都有指标了，你够这指标，你就是风湿病；你不够这指标， 你还算不上风湿病。 还算不上。 嗯， 就说我关节疼，对不起，你不是风湿病。 对，你还没有发展到风湿。 所以有人呢就也不理解， 嗯， 是吧？哎呀，我这。是吧？我这关节很疼啊，活动不利啊，怎么我去看人家说，还不是风湿病呢？你看，是吧？怎么样都有不理解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知识，啊，这些知识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而且要用什么最通俗的、最简单的， 对， 是吧？我们给他讲清楚，哦，大家明白了，是吧？就中医讲这个风湿，是吧？范围比较大，只要受到，啊。风邪、寒邪、湿邪都叫啊，其中也包括啊现代医学啊认定的风湿病啊，这就清楚了，范围比较大啊。所以我们说的，你一按这个啊风湿穴疼痛啊，就是你受了风邪、寒邪或者湿邪，是不是啊？凡是啊这个腿凉的，是吧啊？我们选择的穴一定是这个啊，这个不要离开这个穴，它又能查。啊，它还起到康复的作用啊，我们就可以去按它，自己就可以按，按自己按，啊，天热了以后，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呢？啊、 拔罐。 拔罐。 嗯。 啊，是不是啊？包括我说的这个命门。 命门也可以拔罐。 啊、包括我说的风门。 风门。嗯。 啊，这些呢都可以在啊这个天热的时候，你现在拔完之后，你如果注意不到，天气还很凉啊，是不是？所以我们都选择是冬病夏治，是不是啊？啊，那夏治我现在就难受啊。 那也可以拔上一罐， 是吧？但是你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温， 保证不要再受风了。 而且你在晚上自己家里拔完你就休息了， 对， 是不是啊？哎，所以这样呢，你要掌握这个 度， 哎，这个康复啊，你采取这个措施啊，你都要选择一个时间，是吧？你看我们说的冬病夏治。啊，选择的季节，反正我现在就有这症状，你一定要注意选择你的环境。 什么时间，是不是？那你晚上呢？你就可以扒完，你就可以睡觉了。他是，他不容易受风受寒呢。盖好了被子，是不是这样？ 对。 所以这个我们就搞清楚了，这是腿，发凉的。那么再往下呢，我们就说了，就是，谈到了昆仑穴，是吧？ 是的。 脚凉的问题，脚凉的最多了。 脚凉的也比较容易解决，咱说了泡脚，很多人脚就不凉了。 很好解决啊！这个姚老师说这话，是因为我们有了泡脚这个十分简单有效的方法，你说起来很容易，你说你有那么容易，怎么我们在临床还见60年的脚凉呢？60年的老团长呢？ 那个是他因为他不知道泡脚有如此大的作用。 是不是有60年的，有50年，有40年的， 而且他也从来没尝试过泡脚能使脚不凉了。 所以我说啊，这个泡脚这个好处特别的多好处特别多这个解表它又能解风，又能解寒，又能解湿， 还能解热，也能解火。 你看你又开药呢，你就不好办了。有人内里有热，外边有寒，是不是？ 对。 所以它错综复杂嘛。那这个你就不用更多的考虑了。把毛孔一打开，你是凉，你是受的风，风出去。你是受的那寒，寒出去。是吧？你内里有火，你火也从这儿，我给你开个门，你赶紧出去。 您是说的泡脚很简单的就解决了。 简单。 但是在临床上这种寒包火的症状是很难解决的， 就不好办了。 对， 就不好办了所以说临床上的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呢这个预防不要做矛盾的积累，矛盾积累将来就一个激化，是吧？有激化就产生了爆发所以我们把这个平时你是有火了，受风了，受寒了之后，你每天坚持去泡，特别是在春季，春季它要生发散呢，你要给它有出路，要我们实行的是给出路的政策，大家先笑了，这词儿老人们都知道，给出路的政策， 对，和大自然同步的时候， 过去搞过运动，是吧？这词儿还知道给出路，对，是吧？不能让它乱发， 是的， 不能乱发。是吧？所以这样呢就有序在我们掌控之中为什么说在我们掌控之中？大家说了提出口号了，健康要握在自己手里这句话怎么能握在自己手里？是吧？这个标准呢提的是非常非常的高这里边的内涵很多了内涵很深所以我们要奔着这个方向怎么样把健康握在自己手，自己做健康的主人，那你就是掌握了主动权了凡是这个做健康主人的，那肯定，那必须把预防保健做得非常的好。 对， 怎么做得好？你不懂得这些知识， 是 吧？你不懂得自然现象、自然规律你不懂得这个季节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是吧？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你也不知道自己病是属于什么性质，是吧？哪是发生故障了？根源你也没找到，那你做什么健康主人呢？那就是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哪儿呢？是不是？还得务实，是吧？我们现在少说一点口号话，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吧。 好的，朋友们，再会。 好，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

这个时候的范旭东正在南京，因为在天津两个厂子被围困的同时，范旭东在南京的硫酸亚厂也遭到了日本人的袭击。当初范旭东为了完成自己的实业救国的化工梦想，1934年他就在南京创建了南京硫酸亚厂。 在范旭东的化工梦想里，盐厂和碱厂远远没有到头，他还要再做酸厂。1933年12月，范旭东终于获得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准，特许永历承办硫酸亚厂，限令2年半内建成。 1936年12月，一个可日产硫酸200吨、硝酸20吨、年产硫酸铵50000吨的大型化工企业，前后只用了26个月就建成投入使用。整个工程的进展速度和质量被西方专家称为世界第一。 然而谁又能想到，这个倾注了范旭东和同仁全部心血的亚洲第一大厂，在开工8个月后就被迫停工了呢？ 众所周知，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当时的日本正在准备积极扩张领土，南京的酸厂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不可多得的宝地，不但能够生产重要的化工产品和军需物资，还可以为日后的扩张做好后援补给。 1937年8月21日、9月9日、10月21日，日机3次轰炸，南京亚厂共被击中了87枚炸弹，被迫停工。可是日本人为什么要轰炸范旭东南京的酸厂呢？看了我手里的档案，您也许就不会奇怪，为什么日本人会把自己垂涎已久的厂子炸毁呢？在这份档案里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不久77事变爆发，情势转紧，该厂更努力硫酸亚生产外，并赶制硫酸及硝酸亚，供应国防需求。这份现存于南京档案局的档案清楚地记录了当时范旭东是如何利用化工力量帮助中国与日本人斗争的。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日本人炸毁了范旭东一手建立起来的化工事业。南京沦陷之后，南京硫酸厂被日军占领，而天津的盐厂和碱厂也被日军占为己有。至此，范旭东所努力得来的一切就此毁于一旦。但不幸中的万幸，范旭东在南京沦陷前就做好了撤退部署，技术人员和老技工要积极转移，技术资料能带则带，不能带则毁，重要机器或关键部件则拆除转移，不能留给日本侵略者。如此，永历亚厂在撤退中还是转移了部分设备，保留了不少的人才。除此以外，范旭东还做了其他的准备。就在日本人第二次空袭南京酸厂的第二天，范旭东给重庆发了一封电报，我们来看一看。电报的内容是：永历，你在自流井新办一食盐电解厂，日产烧碱20吨，请望该地一查有无现成电力可用，其价如何？这封电报的内容说明了一切。范旭东当时已经下定南迁的决心，开始探测四川那边的地形。除此以外，范旭东也开始从容南迁后如何安排自己的员工。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份档案。这是1938年年初，范旭东为永历亚厂在四川建围购得的一块私人田地契约。也就是说，从南京撤退开始到他们抵达大后方，这短短的几个月内，范旭东就已经为自己和自己的员工铺好了后路。 我们不得不佩服范旭东的处事冷静，在生死关头之际还能做好一切万全准备。 范旭东撤退到大后方，为抗击侵略，决定为中国在内地再造一个化工中心。 愿望总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 那么等待他的又是什么样的危机？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38年底，范旭东开始重启炉灶，把工厂迁至新开辟的化工基地四川乐山普通桥老龙坝进行重建，积极为抗战提供军需物资。但是重启炉灶又怎么会是件简单的事情？巨大的搬迁损失，严重匮乏的资金，交通辗转难行，人员拉家带口，面对这么多的困难，范旭东并没有退缩。 他决定首先打破逃难的心理，利用这个时机为中国在内地再造一个化工中心。愿望总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 为何他的离世打断了已在重庆开始的国共谈判？ 究竟是谁能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不仅如此，国共双方很多重要人物也都到达重庆为他吊唁。 引起这么大轰动的人就是我身后的这位中国的重工业之父范旭东。 他究竟有什么成就让国共双方的领导人都如此重视他？ 国共双方为什么要为他暂停会议？ 本期档案为您揭秘民国人物之中国重工业之父范旭东。1938年2月18日开始，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其目的是希望透过制造大量平民杀伤，以瓦解对方抵抗的士气。日本轰炸重庆时，首次大量使用燃烧弹，用以燃烧市区的房屋。位于重庆周边的成都、自贡和乐山也受到了不小的波及。 面对如此局面，范旭东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抱着这种信念，范旭东一边着手重启炉灶，一边又要防备日本人会不会从中迫害。有了之前的教训，所以范旭东开始在厂子里部署战时防护措施。别小看这面锣，这是范旭东当年自创的防空警报，是专门用来对付日本人轰炸的。这面锣敲几下就能防范日军的空袭吗？当然没那么简单，根据敲击声的不同，所代表的含义也不同。我们再来听一下，现场敲的这个声音其实是代表敌机飞走，也就是解除警报。而这个声音则代表敌机来袭，提醒工人们快速躲入防空洞，也就是空袭警报。而这些防范警报就是由范旭东自己培养的永利川厂护卫队负责的。那么怎样才能让这些措施执行起来快速有效呢？我手里的这份保存于南京档案局的档案，就是当时范旭东亲自制作的防空警报图表。除了我们刚才所讲过的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外，这张表格上还有紧急警报、毒气警报和火警警报。图表上清楚地写出各种危险到来时警报要如何敲，不同的危险要用不同的东西来敲。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范旭东为永利川厂所制作的战时组织系统表。在这个表格里清楚地标明了每个部门所负责的东西，出现问题 要向哪里报告，报告之后要去哪里商量开会。这些看似简单的设计，却在那个时候发挥了它最大的功效，保证了厂里每个员工的安全。战火纷飞，但范旭东依旧保持着自己的信念，在四川艰难地恢复永利后，直接面临的是资金问题。当时的国民政府答应贷款2000万，但直到1939年12月30日才定下了合同。 资金才刚刚到位，范旭东为了尽快恢复生产，马上从美国购买了大批剪厂器材。可是器材的运输异常困难，从美国运往四川，当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经滇缅铁路，从越南海防直达昆明；二是从海防到铜灯，再用汽车接运，经广西、贵州到四川。 然而，1940年，日军入侵越南，永利微运出的基建被日军给抢走了，永利进口的器材不得不改由路程更长、路线更崎岖难行的滇缅线内运。当时由官办经营运输的机构难以为永利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范旭东抱定自力更生的决心。 为了解决运输问题，范旭东亲赴美国购置福特牌载重汽车200辆，但是汽车才刚刚运到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941年12月12日，日军开始炮击香港，范旭东被围困在香港，直到1942年3月才绕道回至重庆。 永利千辛万苦购买的设备最后还是功亏一篑，除了设备以外，范旭东又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难题。 此时的大后方虽然有很多井盐，但是提取方式非常复杂。抗战前，范旭东一直使用廉价的海盐作为原料制碱，而现在他只能使用昂贵的井盐制碱。虽说贷款已经到位，但是之前购买设备的损失已经花去了范旭东大部分的资金。如果再研究不出符合井盐的制碱方法，永利根本无法继续生存下去。 为了研究新的制碱法，范旭东他派合作伙伴侯德榜远赴美国进行新的制碱方法的研究，并在国内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功夫不负有心人，侯德榜终于不负众望，研究出了新的制碱法。 范旭东为了解决器材问题到处奔走，时而后方，时而缅越，时而欧美。他在重庆、五通桥、自流井各地巡视，常常马不停蹄。他以60的高龄亲临运输前线压车，历尽艰辛，想方设法在短期内为永利运回了大批重要器材。 即便如此，在大后方的永利也只能说是经营惨淡。最艰苦的时候，每人每月只能发到白米3斗，但范旭东和他的永利仍然激情未减，继续生产抗战急需的物资。 抗战终于胜利了，范旭东正准备收回原有的财产之时，长期的劳累奔波压垮了他的身体，于1945年10月4日突患疾病与世长辞。他的离世震动了重庆国共两党谈判的会场，这才出现本片开头的那一幕。范旭东的一生坎坷无数，从31岁开始创业，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的化工事业，让中国在化工方面从无到有。如今九大精盐厂已改为九大盐业，改制后是中国规模最大、配套最全的井矿盐企业集团。永利碱厂也成为今天的天津碱厂，

动，你不在场。时光颠簸，心路苍茫，扇动翅膀，它却不响。会不会在远方刮起风？ 高地省30%， 买电器就去大中。 国美大事件来了！ 4月5号，国美马店新佛馆重装开业，家电家装一站购齐，全场家电5折起。4月5号，全北京向北看，买电器就去国美马店新佛馆。 装修买家电真是累呀、啊，49城里腿都跑断了。 去国美呀、啊！即日起到4月8号，国美春季家装节强势来袭，千款新品低价尝鲜，大台空调一降到底。 买家电来国美，让您畅。